起来，我打了我的晒干 OK， 你够起来阿妈，我都很精彩，味道熬用口水因为红色，起来起来起来，整个晒干是晒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我在我在话我在， 即系下次咧呢一首歌咧，即系叫你个女嚟唱一次，唱一次我帮 喂我女真系识唱噶， 我即刻帮你录咗佢啦，即系搵佢都唔够正。 我整个版本系我女唱先得， 好嘛？嘅阵嚟呢个设备好啲，帮你录系咪好 live 小唱 live 啊？听 live 啊？系听 live。 OK， 读得到呢间 ICQ 先啦。深圳虎荣啊话嗰个节目就系真情，我哋头先系讲咩节目啊？我都唔知。咁咧就佢就话你哋有冇睇过一个音乐电视台？系好少节目系立体声嘅，个 CCTV 咧音乐频道就系啦。我喺北京睇过佢嘅一个节目，个屏幕右上角咧就显示系立体声三个字，但系一啲都听唔到。查实我部嘢系收泥音嘅，咁啊呢个我真系冇乜研究啦，我真系冇咁多要求嘅。咁佢话大陆咧系冇嘢做嘅人咧就多睇电视，佢哋真系由朝睇到晚，大部分都系劇集同埋台式综合性节目。最近咧就播呢个炒股新闻嚟晒啦，咁啊系啦，炒股呢样嘢就最近就一个即系、差唔多个台都做噶啦。 即系你谂下啦，唔系话你冇嘢做嘅，你试下一间士多，一间大陆有冇任何一间士多？ 啊呢、這个就一定要讲下啦， 一定有部电视机 系 摆喺出边咁样摆喺度，咁啊自己睇埋又俾一啲街坊睇嘅咁样。 尤其是喺广东省啦，即系而家都仲系咁嘅，即系可以尤其是近民工嘅地方咧就。閒閒地一部電視一晚咧，起碼有三四十人喺度 圍住嚟嘅，你以為 好大陣容嘅？係啊，咁咧就跟住阿深圳虎榮仲話佢話我間唔中都見到萬梓良，就直情係啦， 係啦， 直情喺大陸蒲啦。咁就仲有就係佢就話《還珠格格》就係啦，林心如咧就係配音嘅，係啦。咁趙薇就用原聲啦，係呢、這個就係啦。咁同埋張衛健嘅國語就麻麻嘅，呢個就肯定係嘅，因為張衛健其實大部分劇集咧都係廣東話嘅佢自己。 唔係，我會覺得咧，有啲人咧，你嘅演繹方法咧，你唔用廣東話咧，佢演繹唔到啊。可能係呢個因素嘅。佢譬如你假設啦，有一日俾阿傑斯仔你啊，唔好啦，你傑斯你普通話比較好， 我都馬馬虎虎嘅咋。 你揾我假設俾個配角我做。咁你用我咁普通話，我投入唔到，咁我演技咪發揮唔到囉，可能係咁啦，當然我冇乜演技啦，我就係識狗噏嘅啫，係咪先？即係如果要譬如我用廣東話，我可能做返戰男嗰個角色喎，你叫我你揾我拍套戲，我講戰男嘅，我用普通話，我可能完全發揮唔到嘅，可能係呢一樣嘢呢，可能有一個因素囉，因為可能其中我啱諗到就係、是、可能阿沈殿霞，可能曾志偉，佢用國語都可以做得返佢自己嗰個演繹方法。咁可能 我未必覺得係，因為我覺得就我唔知，我成日覺得應該可能係有啲人係有啲特權嘅，即係唔係話你話用得用得啦。譬如話我睇過曾志偉嘅劇集呢，用佢自己用原聲，咁首先就係佢嘅國語都認真麻麻嘅，咁但係總之佢就用得，佢就可以用佢就可以用原聲。咁但係我首先就係我印象中我未記得有一個台灣嘅明星係可以用原聲嘅，佢全部都係配音嘅。咁呢個就已經係解釋唔到你頭先嗰個，即係支持唔到你頭先個解釋。 即係如果你係台灣明星，咁如果你喺呢個福建省啊嗰度，嗰把聲佢更加親切嘅，我會覺得。 我諗呢個係咪一個政治問題咧？即係可能佢唔中意聽到一啲台語，因為台灣人講嘅國語係同大陸人係好唔同嘅， 好唔同 嘅。咁可能我諗係佢哋唔係咁想即係台灣式嘅國語係嗰啲聲係走入去大陸嘅家庭啦。我諗或者係啦， 都 係即係 都 係 講 呢個可能蕭山會知道。 都係講嗰句啦，因為嗰時候係大陸係即係講過一個命令啊嘛，話啲主持人一定要講純正嘅普通話嘛，即係連講翻一兩句廣東話都唔得㗎呢，真係因為其實跳遠少少啦，不上台灣呢係有啲綜合性節目呢余承慶呢，咁佢會講話好犀利呀咁樣嘅，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好似 Coco 咁嘅， 係啦係啦， 唔好欣賞嘅， 係啦，即係有啲語氣係好台灣式嘅嘢㗎嘛，即係嗰啲可能佢就會唔俾佢出 嚟，即係可能台灣就可以俾一啲廣東話嗰個自助之前講講下普通話，即係台灣嘅普通話，就講講下可以爆一兩句廣東話嘅，係可以嘅 啊。 但而喺國內咧，嗱呢樣就冇準啦。你講普通話就講普通話， 你唔好加國語，或者唔係你唔好加廣東話。你講、你係廣東話嘅電視台，就唔好加一兩句國語。咁、可能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咁嘅標準咯。 啱、可能係啦， 唔夠正咯。咁樣你知啦，你大陸啲人都真係字正腔圓啲嘅，唔似香港李慧玲都做咗 DJ 嘅咩？當然啦，阿刁文牛都做咗 DJ， 我都唔係字正腔圓。 係嘅，係啦。咁啊，仲有啲咩節目會睇到咧？喺大陸？其實仲有啲就係譬如話好耐好耐都睇唔翻嘅無線啊嗰啲亞視嘅劇集，咁啊經常成日都會喺大陸嘅電視台播喎、例如啲好鬼舊嘅《射雕英雄傳》啊、《鹿鼎記》啊。嗰啲都睇返，即係我講緊係黃日華、翁美玲嗰啲都仲有播緊㗎喎。咁就譬如我最近我睇過就係、大時代啦、即係丁蟹啦、丁蟹都喺大陸都播緊㗎。咁、因為冇辦法，佢嘅地方嘅台實在太多，咁佢需要好多即係唔同嘅 content。咁所以呢就同埋就係話呢個正正就係呢，其實就係、一樣嘢就係話係益咗香港嘅 TV， 其實 TVB 係好著數嘅，就係乜嘢呢，即係其實佢哋一個循環咁樣㗎。而家香港嘅明星呢基本上就係搵真錢呢，佢哋就會係真係返大陸先搵真錢。佢哋要三幾年呢就返嚟就簽簽無線啦，跟住然之後呢就拍返一兩套劇集啦，然之後留咗上去呢，佢哋保持住嗰個知名度呢，跟住然之後呢佢就可以喺大陸就繼續拍劇集㗎啦。咁譬如話最近一套我唔記得劇集名啦，係上海嘅好似東方台拍嘅。咁嗰套嘅男女主角呢就係張智霖搭郭可盈嘅。咁係成套係大陸製作嘅劇集嚟嘅， 香港人 都好開心。 香港人做男女主角， 係啦，然之後就搭啲大陸嘅演員咁樣咯。咁、所以佢哋就而呢啲就真係揾真錢嘅、即係我所知，即係譬如話逐集計嘅，佢通常都六位數字咁樣嘅。咁所以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就無線就好著數啦。即係基本上就係話、我都知道你三幾年翻嚟簽一簽張短約，跟住然之後拍翻幾套劇集，基本上我唔使俾好多錢俾你。去做咯，即係佢唔使話即係要邀請一啲明星翻嚟去做咯，你自然就會翻嚟嘅。 你又成日問我有啲咩電視劇睇啊，咪睇咩電視啊？我問你有冇睇過一種電視啊？ 係 成個節目乜嘢都冇嘅，淨係廣告。 廣告梗係 唔停咁廣告， 唔可以唔提廣告咯。 廣告 係嗱，廣告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大陸嘅廣告嗱，首先如果你話佢哋又唔係話三，譬如話好似香港做劇集咧、就三個十五分鐘到就會做一次。就如果我冇記錯呢，就廣告規定嘅時間就大約係三分半鐘到嘅香港嘅。佢哋呢就真係離曬譜㗎。如果越 hot 嘅劇集呢，譬如話早幾年大長今啦，喺湖南衛視播呢，咁我真係睇過一兩集，我就已經冇辦法再睇落去啦。因為呢，即係我本來想睇嘅，因為我喺香港冇乜點睇，咁跟住啲人話好睇，咁我想睇下啦。咁但我睇一兩集之後，嘩你唔好真係唔好再搞我啦。咁佢呢就通常就係一集里面咧就做一次广告嘅啫，咁但系嗰次广告咧，哇金罗，我谂冇半个钟头咧都有20分钟、25分钟。我试过嘅一做广告咧，我就去冲凉，冲完凉再煮埋个出前一丁，食埋都仲系广告，咁你又真系几夸张。咁后屘佢系俾人投诉嘅，即系我记得系。咁但系就系、是、同埋最近我有一次经验又系嘅，最近就上个礼拜啦。睇温布顿呢个冠军费达拿对拿度咁啊，咁咧就我喺东莞睇，咁咧就我跳住两个台睇嘅、首先我睇明珠台，因为我唔想听班大陆佬喺度做旁述，咁跟住之后广东台又播紧嘅，咁我嗱你知道啦，打网球就两局，跟住就停一就 break， 咁然之后就做广告噶嘛，咁广告通常都系分零两分钟嘅啫，咁我一路 keep 住睇明珠台啦，咁但係呢你知道喺東莞嗰啲台呢，就係、是、呢佢播無線 TV 播無線明珠台嗰啲，佢會插 插啲廣告落去嘛。 嘩嗰啲廣告呢係長到呢，佢插嗰啲廣告，即係插明珠台嗰啲廣告呢，係插長到呢，直情係下一個兩個 point 已經再打 完 啦。打完啦。嗰啲廣告仲喺度播緊。 唔係，而且佢係好重複，係播緊兩個 好痛 苦一個至兩個廣告㗎嘛。而家係成日播緊嗰啲咩閃電獸㗎嘛。 閃電獸啦。 將個即係假到唔假嘅呢個人變成獸嗰個嘛。 係啦係啦。 係唔停咁播。 你都知道。 我梗係知 道。嗰、那個係不停咁播㗎嘛。 即係你睇無線又好。 咩真釘真釘獸咁 正正收咁樣㗎嘛，我諗下深圳府人可能知我噏乜嘢。咁你成日睇佢係重複咁播㗎喎。 係 啊。佢最衰就係乜嘢呢，譬如我睇緊民間傳奇咁，你知啊，我你可惜咗幾夜先瞓啦，即係幾早先瞓啦，我仲未瞓，通常嗰啲環節返大陸。 咁啊睇緊套民間傳奇，咁樣播完無線原本嗰啲廣告之後， 都仲播緊㗎嘛， 就咁啊，唔係無線，嗰個講無線啦，播緊無線啦，咁無線咪 stop 咗佢，咪民間傳奇，咁啊第二節，第二節跟住之後咧，咁第二節之後咧，咁第二節之後咧，咁樣我就會播無線嘅廣告啦，無線嘅廣告播完之後，咁出翻第二節啦，第二節中間無啦啦佢插個廣告出嚟喎。 嗯， 即係個我係聽完廣告，呢個湖南呢個有線嘅，即係喺大陸嘅廣告，再睇半集民間傳奇，咁就又讀播無線嘅廣告，無線嘅廣告並咧白蘭又做翻民間傳奇，民間傳奇之後又插佢自己 一句講曬個廣告，佢中意點插都得嘅。 係啦，即係唔規律嘅喎，你知有時追追下，咦播廣告，播完廣告，個節目完咗咯。 同埋佢啲廣告就真係唔係30秒啊 ,15 秒咁樣，因為你佢嗰啲廣告係喐下都幾分鐘㗎，即係譬如話最近我諗廣東省有一個又播好多啦，我諗你都應該睇過就係成龍嗰個啦，烏黑咩頭咩髮嗰個啦，咁嗰個又好 咩皇帝嗰個咩 呀，又沙劍又成㗎嘛，咁佢就即係睇廣告呢，就即係總之都係喺睇大陸睇電視嘅一個部分囉，因為冇辦法，都係嗰句就係話個市場太大，即係廣告實在太多，咁所以呢就呢個真係避免唔到㗎。咁同埋 你完全係冇得避免，因為廣告多到直接開一條購物頻道出嚟都 冇錯。同埋就係話我就啱即係另外就係話唔係淨係喺嗰啲電視節目中間嘅廣告時間喎。仲有就係夜晚呢一到大約11點之後呢，就有好多嗰啲似廣告唔似廣告嘅廣告又出嚟㗎喇。 係啦。 譬如有啲咩呢，譬如有醫生節目啦，仲有呢就係嗰啲仲有就係呢賣假嘢，譬如乜嘢呢，譬如話香港早嗰排成日講嘅咩勞斯丹頓嗰啲手錶，講真我真係覺得即係喺香港吹到咁大件事嘅啫，即係喺大陸呢夜晚呢用嗰啲叫咩，即係打電話就買嘢嗰啲呢， 係囉，購物熱線啦嘛， 購物熱線嗰啲好普遍㗎，成日都賣呢個勞斯丹頓㗎，嗰啲咩譬如話假嘅玻璃當鑽石錶嗰啲呢，即係普遍到不得了，同埋呢我好鍾意睇㗎，點解呢，就係話呢夜晚佢哋嗰啲呢啲咁嘅形式嘅節目呢，睇得多其實學到嘢㗎，學到點樣去 sell， 即係一個 selling technique，然之後跟住你點樣呃人啊，佢係好有說服力㗎喎。 咁 成日你如果你唔好當自己咁聰明，你係當自己係即係普通嘅嗰啲百姓， 跌下跌下， 我覺得係會俾佢呃到㗎，即係佢好有說服力㗎，無論譬如話舉個例，譬如醫生節目就係啦，醫生節目呢就基本上大部分係講性病啦，同埋就係絕症，咁呢好誇張喎，肝癌呀咩癌乜癌都有得醫呀，咁佢哋嗰啲係誇張到呢，就係通常就話我哋間醫院呢就發明咗一種藥，嗰種藥呢就好似武俠片咁呀，即係譬如話嗰種藥呢我就係用呢個蛇膽呀、蠍子血呀乜乜，佢真係好似撈埋一齊，再加埋啲好先進嘅技術，跟住呢就然之後我就研製咗呢藥出嚟，咁然之後呢佢就會有啲有幾個着曬醫生袍嘅好似醫生咁嘅物體，跟住呢就嘅講解啦，後面呢就有一班人呢就會有啲電話呢就喺度扮聽緊電話熱線， 現場觀眾嗰度 打電話入去嘅， 到現場觀眾 嗰度 打到， 係呀，打電話入去嗰啲人假到呢就係我呢、這個譬如話我好多年之前有性病㗎啦，咁去好多間醫院都醫唔好啊，最近我就去你間醫院嗰度啊，我就醫好咗啦，咁佢就講咁，跟住佢最後個問題呢，咁佢都用循例都要問返問題，咁佢就問我而家呢就已經三個月都冇發作㗎啦，咁我仲使唔使返嚟覆診啊，咁樣佢就會咁嘅啫，好盞鬼㗎，即係嗰啲節目呢，咁呢啲咁嘅形式嘅節目就 醫生節目真係花崗癌都可以㗎，話聲 乜嘢都有啊，即係肝癌都可以唔使死㗎， 花崗癌都唔使死㗎， 仲要係唔知美期嘅肝癌喎，咁跟住就仲有啲咩減肥啦， 減肥啊， 美容啦，即係呢啲話真係犀利啊！ 即係啲資訊性嘅嘢咧，即係講到咧真 係係啦，隆仲有就豐胸嗰啲啦， 啊豐胸 未睇過，豐胸好多啦， 聽講梁錦祥好中意睇啊！ 豐胸嘅廣告啊，同埋啲節目又好多噶，咁而佢嗰個尺度係即係喺畫面嘅尺度其實係唔保守嘅喎，即係譬如話一定係靚女啦，跟住就即係我諗係總之冇即係比較香港嘅電視台，我諗香港電視台仲保守過大陸嗰啲嘅， 咁我哋建議蕭山，如果下次咧賣廣告咧，就參考一下大陸嗰啲。 係啊，佢應該殺入去 嘅，殺入去先，唔係殺咗入去噶啦，叫佢將大陸嗰啲模式運翻嚟香港，一下我哋睇下，係咪先？ 嚇！咁就所以就其實就好多呢啲咁嘅過癮嘢。 即係我係睇過，我睇過一個廣告咧，即係以前好嗰只魚煙嘅廣告咧。 哦，魚煙係啦， 改咗名啦，改咗名啦。佢揾個醫生。鬼佬嚟嘅， 系 鬼佬， 系啊系啊，佢好中意揾鬼佬嘅， 但系讲普通话嘅配音啦，当然 系啊系啦， 就唔知点样咩实验证明啊，嗰啲实验即系流到咧，搵只老鼠嚟试啊，个老鼠都三个钟头唔死，黐线啦，三个钟头 嚟就证实咗鱼烟就系有焦油啦， 焦油啦， 系啊， 唔系因为点解唔弄得鱼烟咧？后屘佢哋改咗名啊嘛，就因为话咗佢可能有啲。致癌物質啦，可能令你唔知生呢個花崗癌啊，定係生呢個石灰岩啊，我唔知啦。啊 ，OK， 有 IC 佢講先。 好，咁啊，深圳虎榮嘅繼續話啦，佢話咧，我試過有一次，佢話我試過有一次咧，就睇呢個深圳轉播嘅 TVB， 睇睇下就出咗告示啦，就話偷看情況嚴重，搞咗成兩分鐘。咁啊，成日都有呢啲咁嘅 新聞出 嚟，嚇唔知點解嘅。 係咯，嚇。因為據我所知，佢哋都係用啲深圳有線噶嘛，咁咧佢哋都有，亦都有一啲咁嘅類似盜版嘅。 同埋喺廣東省咧，就見慣不怪噶啦，即係唔好咁大驚小怪，即係譬如你睇睇下啲無線亞視嗰啲咧， 冇咗， 或者有時三兩日都冇嘅。 你唔好話，我睇睇足球都冇咗， 係啊，冇咗 嘅，睇唔知廣東電視 好唔穩定嘅，其實 邊個珠江電視啊定咁樣睇睇睇波冇咗， 咩原因就唔知啦，即係好多林林種種原因。 真係唔知係咪通常佢哋都用盜版啦。 同埋就睇香港睇香港嘅新聞報告就好谷氣啊！ 係真 係即係斬到就支離破。其實唔係，但係咁講，因為近年咧，即係自我審查得好犀利啦，即係香港傳媒。咁我發覺呢個斬咗冇得播嘅情況咧係少咗 嘅， 因為好多嘢其實都播得。 唔係咁睇邊啲啦，因為如果你鍾意劉德華嗰啲咧，你係好鍾意睇呢個新聞台嘅。 Yes， 冇錯啦。 cut 咗新聞台嘅一 插嗰啲 劉德華。 而家咁嘅廣告嚟㗎， 而家咁嘅服務態度啊， 成日都仲係播嗰個㗎， 而家都仲係 好賺鬼， 播咗年幾兩年啊，大佬，而家咁嘅服務態度唔得㗎，所以而家深圳啲人咧係好，即係個知情權啊，而家個服務即係要求服務態度水準之高咧，就因為係劉德華，逢係嗰啲小商鋪啊，服務態度差啲嘅咧，都好威震劉德華㗎，我話俾你聽。 唔係同埋講 最衰劉德華。 講起劉德華就即係劉德華嗰個之紅嘅情況咧，大陸係真係好犀利嘅。即係我諗全中國咧，即係劉德華係最 紅嗰、那個， 普遍受歡迎嘅。 即係啦， 嚇有冇仲有睇個假嘅劉德華？ 假嘅劉德華即係 好出名嘅喎、 哦，我 唔記得個名嚇，即係有一個兩個好似嘅， 模仿大賽嚟噶嘛。 係啊，而嗰兩個而家都好出名嘅，就算模仿佢嗰兩個都好勁嘅。咁啊，深圳虎榮繼續講啦，佢話醫生節目咧就聽咗好多年啦。佢話咧每個電台晚上咧都請醫生講嘢嘅，然後主要都係講兩樣嘢，就係、是、肝炎同埋性病，係啦、差唔多啦，係啊，即係電台都有嘅，唔係就係電視啦。 即係因為你知唔知啊？喺大陸嘅個乙肝係好普遍。乙型肝炎係好普遍、好嚴重、好多添， 係 即係嗰，所以咧佢哋賣呢個肝炎係一個揾錢嘅好重要嘅醫療方法嚟嘅，因為你驚曬還咁樣死㗎啦，係咪先？都醫唔到㗎啦，肝炎因為仲可以醫下，可能有啲藥食下咁，中藥西藥都仲係 work 啦嘛，咁佢哋係好賣乙型肝炎嘅醫治方法嘅，係真係嘅。 咁仲有深圳虎榮又話，佢講開封胸咧，佢最近成日播嗰啲托胸嘅胸圍咧，啲女咧就直頭係著住個胸圍周圍走嘅，冇錯啦，即係好犀利嘅。即係我諗嗰啲廣告咧，而家喺即係喺香港，你知啦，香港咁保守咧，就出唔到街。 明光四環就會行出嚟同你講， 又講嘢 啊，就話呢、這個任審處唔該你做下嘢啦咁樣嘅。 係啦， 係啦， 唔係咁，所以就明光四唔可以喺大陸開分店。 係咯， 因為唔可以容納佢哋嘅嚇。咁就仲有咩要讲啊？电视， 不如讲下刘德华，即系讲少少刘德华嘅，即系你知啦，我同某一啲娱乐圈嘅人都几熟噶嘛，即系即系跟同杜琪峰嗰啲啦，咁样啊， 你知 咁贵啦，我费开名，费帮啲亲戚埋广告啦，咁样啊，咁咧佢又帮阿刘德华拍过好多套戏噶嘛，咁样咁啊，我有时为咗沟女咧，我就攞咗啲相。就叫刘德华嘅相，就叫佢搵亲笔签名，签完之后咧，我去俾嗰啲洗脚妹啊、洗头妹啊， 开心死， 好过俾贴士啊，话俾你听，真系。再加上到时我攞我 個朋友，即係我嗰個親戚嗰個名同我同我爭個字嘅啫嘛，係咪先？嗱，呢個我親戚啊，所以呢個劉德華呢張簽係真㗎，哇！ 我 真係震啊！ 我就試過好多次咧，即係喺大陸咧，我好多年年都，即係好多年都係咁樣嘅，到而家都係保持住就係話。我有啲大陸大學朋友，譬如即係有啲大陸啱識嘅朋友咧，咁佢譬如香港人啊，咁我係有香港人噶，有冇喺香港見過劉德華咁樣？ 通常會見到 有冇見過明星啊？咁啊有咁啊，跟住第一個梗係話有冇見過劉德華咁樣？咁即係知道劉德華真係好犀利。 即係劉德華直頭喺劉華咧，就喺呢個珠江三角啊又好，你喺呢個即係成個香即係大陸啊，都係。都有一個 icon 嚟 㗎。唔係佢我覺得佢係啱啱 click 到好硬㗎。即係呢佢呢就佢又嗱你話啊佢係佢形象健康啦同埋呢就係佢又有型啦。但有型得嚟呢佢又唔係話一定係好潮流嘅尖端。佢又保持住有少少大陸嗰啲涼涼地嘅味㗎。一返到去呢咁佢就咁呢啱啱好㗎即係我覺得係好瘦㗎。 而且電視台幫佢呢逢係一播親長毛就劉德華出現㗎嘛大佬以劉德華取代長毛㗎嘛大佬。 咁但係最近就其實都可以提最近我睇嗰段新聞就關於劉德華就係話咩中央台有個節目啦有個節目其實係王牌節目嚟㗎我諗你又有聽過就係同一首歌。 同一首 歌。同一首歌呢就係一個咩節目呢就係呢就每一集呢都係喺一個大陸嘅地方就去播出咁呢就中港台嘅歌星就上去就唱歌嘅佢係搞個即係大型嘅唱歌嘅 show, 即係譬如可能呢集喺廣州下一集就喺雲南咁咁不斷係咁搞而嗰個節目係非常非常受歡迎嘅。咁就最近就一單呢就係關於劉德華呢就係劉德華同一首歌就叫劉德華上去唱咁但係劉德華就話即係啲期待唔到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拒絕咗之後呢就俾人哋俾中央台就焚佢啦就話劉德華擺大牌呀乜乜乜呀咁樣之如此類囉咁就搞到又開記者招待會又成㗎咁就好誇張㗎咁就 做明星都唔係咁好㗎或者你喺大陸㗎嘛。 係呀。咁同埋呢就都可以講下呢就係即係嗰個有啲模式呢就我以前即係我因為我以前有做製作呢我就知道有時即係佢同香港嘅電視台呢即係大陸嘅電視台同香港電視台運作有啲幾唔同㗎喎。點唔同法呢就係話呢佢哋其實只係提供一個 platform 出嚟嘅，咁而大部分嗰啲 content 咧，佢哋就外判出嚟嘅， 買翻嚟 嘅。我咁咧就我以前咧，我做一啲某我曾經試過咧，就揾過一個喺上海咧，就揾過東方衛視咧，就有一個遊戲嘅節目。咁個遊戲節目其實咁咧就想即係就揾佢哋去做下宣傳啊之類啦。咁咧就後屘揾嘅時候咧，我先發覺啊，原來嗰個節目咧就唔係直接揾東方衛視去傾嘅。咁呢而係東方衛視就外判咗出去呢就有啲製作公司。咁嗰個呢就同佢買咗嗰個 prime time。咁然之後呢就然之後呢佢哋就去經營嗰個遊戲節目嘅。咁呢而嗰個做宣傳嗰個方法都幾奇嚟嘅。即係佢其實成個節目呢乜嘢都可以做宣傳嘅。嗱佢呢就首先就係呢佢就譬如話我喺我節目度呢提下你個產品嘅名啦咁我就收你幾多錢啦逐月計㗎。咁跟住然之後仲有就啊後面有啲現場觀眾呢我可以幫你印曬 T 恤咁嗰啲 T 恤呢全部有曬你個名然之後嗰啲觀眾全部著曬 T 恤我又收幾多錢啦。咁啊仲有我有兩個節目主持人呢嗰部電腦呢部 notebook 呢就都可以貼埋你個名字又收幾多錢啦咁樣逐月咁樣同你計嘅。咁真係好搵錢嘅因為佢哋同埋佢哋即係就唔同話香港咁樣佢哋係 hard sell 得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大陸嗰啲無論乜嘢任何嘅節目啦即係譬如就算體育節目都好兩個節目主持人動喺度呢成張台嗰啲都全部都係廣告嚟㗎。 sponsor 嚟㗎嘛。 sponsor 嚟㗎嘛全部都係。咁所以佢哋即係唔會浪費每一個角落嘅，即係任何角落都係賣緊廣告。 即係我就問過老蕭啊，老蕭講過，你好似咪講過，同我同私下傾過啊。咁樣佢話咧，如果我哋喺香港拍一套電視喺國內拍一套電視劇，就賣翻俾國內咧，咁咧佢哋收你，佢俾翻10萬蚊俾你。唔知10萬嘅，唔知幾多錢啦，好似10萬嘅。咁一集係講緊一集嘅。咁如果你俾得到佢咧，咁啲廣告咧就你冇分啦。咁有啲咧就好似話可以同你分廣告嘅。咁就你價錢少啲咁就睇你覺得你自己套戲 係 吸唔吸引啦如果你套戲越吸引呢就越就用分廣告嗰一個囉即係嗰電視台會同你計㗎我記得好似阿唐老師傅係咁樣傾過 好多合作形式都有嘅我諗就係、 是、你嗰隻就我諗就唔需要啦佢自己 可能就收翻嗰個電視台嘅10萬蚊一集啦，跟住就自己賣廣告，自己收過啲錢咯。我諗呢個可能第三個。 我所知就好多地方嘅電視台啦，我諗中央電視台就唔嚴格啲啦，但好多地方嘅電視台咧，就其實就係佢哋都係將啲節目時間咧，就好多都係外判曬出去嘅。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用咁嘅模式去經營。佢就用即係然之後就即係未必真直接係個電視台去經營。咁佢就一個個節目去賣囉，即係譬如話、哦、我有條橋嘅，我節目係點嘅，咁就同佢傾，跟住然之後佢就畀咗個咩時段你，咁你咪攞咗個時段咪去收廣告啊、收錢啊。 即係嗰電視台就唔使出任何製作費。 嗯，應該就係啦。 係就係淨係買片返嚟播。 係啦係啦。 就自己收廣告錢。 係啦、嗯。因為我諗就任何嘅形式都有嘅。 嗯，咁係咁啲大陸啦，搵錢嘅嘢呢就乜嘢方法都有㗎嘛，仲有 ICQ 冇囉嘛。 深圳虎榮就話佢同一首歌就最近喺香港都演唱過，楊思琪都有份做嘉賓。你差唔多噏得出嘅歌星明星呢喺同一首歌都出過㗎啦，其實就嗰、那個係一個名牌節目嚟㗎，即係出過同一首歌先顯得你有份量㗎、 嗯。 即係譬如 Even 啊汪明荃我都睇過，咁啊唱個萬水千山總是情啊咁樣啊，咁啊都有係好犀利㗎嗰個節目，即係譬如好出名嘅啲台灣歌星啦，即係嗰啲老歌星啦，齊秦啦、蔡琴啊嗰啲啊，嗰啲成日都會喺度做，咁、那個節目係一個好出名嘅節目啦、嗯。 好啦， 係啦， 節目就差唔多啦，咁樣都講翻少少，唔好意思，我都漏咗係先講呢個茶牌嗰度咧，我漏咗少少。 好啊， 佢哋除咗有隻狼狗之外咧，全部都揸住輕機槍，所以傑斯仔你真要睇，真係要睇一次。 我唔会啊！你讲咗俾我听就算噶啦，我真系唔想我自己亲身 经历啊，大佬，嗰啲即系唔好话挖黑星啊，嗰啲真系黑星都垃圾嚟噶啦。 我都系嗰句，我真系好怕会俾人屈噶，所以唔好搞啊。 唔紧要嘅，讲真，佢即系你真系冇濑嘢，我觉得真系唔会立便屈你嘅，系咪先？真系，即系而家屈得你，肯，我觉得都系香港嗰句，你都有问题噶啦，即系咧。OK 啦， 好啦，好，咁啊，今日差唔多咯，下 你记住啊，仲而家争我三镬啊，我唔知。 星期二先还住啲钉俾你啊嘛，确定咗。 OK， 好，拜 拜。Bye bye